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易烊千玺的《宝贝》。寒假里啊，看了一期的这个《王牌对王牌》啊，我发现千玺的气质确实和另外两个孩子不太一样。后来为了看这个小可爱 Jackson 呢，又去看了《放开我 Baby》，却没有想到我被他圈粉了。很甜，很温柔，而且很有耐心。小孩子可以说都是有灵性的，他既然能够轻松地当上孩子王，那自然就有他的特别之处。听完这首歌，我想什么都明了了。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因为》。 总在我家巷口和你分手，仿佛偶像剧一样，觉得我们就要发生些什么。总在回家时候不知所措，是再见刚刚才说过，有一种想要拥抱你的冲动，想静静看着你的笑容，让你藏在怀中，直到我每天的尽头。因为想一个人而寂寞，因为爱一个人折磨，因为想一个人而解脱，因为爱一个人而宽容，因为有一个梦而放纵，因为等一个人而漂泊。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的《因为》，因为想一个人而寂寞，因为爱一个人而温柔，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因为，我们才被身边的人一步一步步的影响着，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继续来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值得》。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

这里好歌有故事。 变幻风云几卷，乱世起青蓝，雪仍烟，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的确为豪气仍在冰心，是破长夜江山如画，是我心眼。关山横槊，水可不颠，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胡歌的《风起时》。我想电视剧《琅琊榜》当中的梅长苏简直就是为胡歌量身定制的一个角色。胡歌在车祸以后的蜕变就像林殊的浴火重生。有人说过，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我想我们不会再遇见第二个胡歌了。继续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无底洞》。 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谁想过有始而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人类的心是个无情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 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城市青年城市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在城市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 来自蔡健雅的《无底洞》，在歌词当中的爱情的脸孔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但就是喜欢单纯的谈恋爱的感觉，想要得到爱情而已。所以啊，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要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继续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坏感觉》。 失恋的人在游街，塞车逼的人崩溃，哭声稀稀碎碎，情歌的歌词太浓烈，我在繁华迷乱的街偷藏我失恋的坏感觉。过去犹如梦一场，醒来是最心刺痛，等你的人不会懂，何时该选择放手。想把倾盆的雨呀，轻轻地想把淋湿伤心的恋人吧，蔓延的宣泄，无语的问天，寂寞的上瘾，排列成星星，就唱吧。失意的人啊，轻轻地唱吧，唱出一切的落寞吧，眷恋的清醒，悲伤的终结，无人的黑夜，完全的释放坏感觉。哭声稀稀碎碎，情歌的歌词太浓烈，我在繁华迷乱的街偷藏我失恋的坏感觉。过去犹如梦一场，来是最心刺痛，等你的人不会懂，何时该选择放手。就像把倾盆的雨呀，轻轻地想吧，淋湿伤心的恋人吧，埋怨的宣泄，无语的问天，寂寞的伤痛，排列成星星，就唱吧。失意的人啊，轻轻地唱吧，唱出一切的落寞吧，眷恋的清醒，悲伤的终结，无人的黑夜，完全的释放坏感觉。

间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总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 这首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但是遗憾的是呢，这部当年最火的动画呀，几乎是被彻底的遗忘了。现在还有少数的人零星的提及，但是我觉得《宝莲灯》真的是一部经典的国漫作品啊！希望大家能够经常的能够去回忆经典，去回顾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故事。继续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带我走》。 自己生活。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某个角落就你和我，像土壤抓紧花的迷惑，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每个背影场景都有发过的梦，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带我走，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走。

没有 MP3， 买来的盗版光盘用 VCD 放出来，再拿好这个小灵通进行录制，一遍一遍的听，没有歌词就听一句写一句。现在啊，听到伴奏其实就可以准确的唱出来了，真的是印象超级深刻。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张玉华的《原谅》。那么今天的好歌有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周琳，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这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老了一点。 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轻轻叹哀怨，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日前，从河北省旅游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河北旅游发布活动将于2018年1月15日举行，重点推介2018年全域旅游产品和春节精品旅游线路等。12月5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百尺竿镇西豆家庄村，面对面为这里的党员和群众代表宣讲党的19大精神，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和交流。就西豆家庄村今后的发展，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把水稻产业做大做强，把这项特色产业做好，大力发展高端产业，把美丽涿州建设得更加美好。12月6日，涿州市行政审批局揭牌仪式隆重举行，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揭牌成立。市长陈宇在致辞中指出，组建行政审批局是发展所需，民心所向，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强化举措，切实把改革目标落实到行动上，并希望审批局以一窗式受理、一张式审批、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为全市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5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我是李阳阳，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红颜一笑。 拜。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刘欢的一首歌叫做《去者》，这是他作词作曲的歌，而且也是96年的电视剧《胡雪岩》当中的主题曲。接下来也是主题曲哦，是最新要上映的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当中的宣传曲，叫做《蝴蝶记忆太短》，这是张文杰为 Angelababy 在电影当中饰演的角色而量身打造的宣传曲。 来又散，春光里的蝴蝶太短暂，愿它飞不过沧海，其实沧海与它有何干。悲与欢，秋风卷着落叶最好看，可你偏要说美的遗憾，怎知拂袖已经是圆满。 杰亲自的作曲，那这一首歌也收录在他自己原创唱片当中，所以现在叫他电子唱作人应该是不为过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歌名看上去是很温馨很甜蜜哦，但是这首歌唱的却是分手。 享受。

才是解脱。 陈明的《等你爱我》，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陈奕迅的版本会更加熟悉一点？其实陈明当年的那一版唱出的应该是年轻人追求真爱的勇气还有义无反顾，而陈奕迅后来呢，则是十多年之后由青涩转为成熟的深沉了吧。OK， 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刚才有播放到一首电影《寻龙诀》当中的歌，而接下来依然是《寻龙诀》的同名主题曲，几首曲子都这么重磅巨制啊，所以也可以说这部电影算是贺岁档当中的重磅炸弹了，来自于陈坤，《寻龙诀》。 笑之间转身，在素叶之家敲响承诺，迎着风月冲动，重复回忆里的惊恐，掩饰不住灵魂缝隙中遗憾在滋生，固执的那一幕心

快的歌，浪花一朵朵，来自于任贤齐、光良还有阿牛。在这样一个冷天听到这样的歌，感觉好想快点夏天，然后去海边穿着泳装，然后去尽情的游泳啊。小金的音乐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兰的《一梦千寻》。这首歌有点特别，就是歌迷为阿兰量身创作的。 小雨飞进之后的夜里，敲打这里仍在独角上残存的回忆，油纸伞上的花瓣随着夜风散去，但为浮游般的绚烂无所顾忌，烦忧的思绪像走马灯有些怀念，因为太不可触及而情绪，繁花三月里数不尽的夜雨凋零，如同往昔再绚烂也无法追寻， 是阿兰的工作室呢有公开的来征集一些音乐作品，那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呢，阿兰一眼就相中了这样的一首歌，也用这首歌作为自己出道八周年的纪念曲吧。这首歌在最近的各大音乐播放平台上面呢也是一直往上飙升。 OK， 继续来听陈奕迅的歌，他一般都是以情歌动人哦，但是这却是一首励志的歌曲。陈奕迅说道理还蛮感人的，这首歌叫做《路一直都在》。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

老歌一首，来自于李杜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这样的一首歌应该是将李杜的知名度进一步打开的作品吧。而刘志宏的作曲呢，就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了。那参与到作词的厉曼婷呢，就用她的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曾有的那种眷恋感。好了，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他有很好的嗓音，很好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却演电影比较多一点，他叫做杜德伟。来听到这一首《天真》，那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咯。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爱你的心，爱你的人，爱你在早晨，爱你在黄昏，我无时无刻无所不能的为你耐心的等，等你来疼。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谁不喜欢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等你亲吻。想你的心，想你的人，想你在早晨，想你在黄昏，我无时无刻无心无魂的想你，我愿意忍，我是认真。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谁不喜欢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 不过就是寻找一个伴侣， 只是当激情退成责任， 又或者当彼此拉得太紧，